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11点，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我们的行程又要出发喽。今天的出发从分享快乐开始，维迪安，分享快乐。 你也会跟我一样吗？每天好像都有时差，担心跟不上别人步伐，却又整天只敢待在家，自己跟自己说冷笑话，自己跟自己讲电话，自得其乐像是个傻瓜，其实还是很寂寞，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加吧下吧，没有什么可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就是要付出代价，假装正经想喝苦茶，表面功夫炉火纯青吧，内伤因为想 party 啊，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 维迪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分享快乐》。快乐的情绪当然是要被分享出来的。哎，这首歌曲特别有一种异国风情的度假感，仿佛此刻我们已经不在北京，来到了你理想当中的一个度假胜地，听着这样的音乐，跳着你理想当中的舞蹈，享受着非常浪漫的氛围。分享快乐，伴随着这样的一种风情和这样的一种律动强烈却又放松的风貌，开启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目的地是哪里呢？三个字， 威尔士。哇，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秘和古老。在威尔士呢，一共会拥有600多座城堡，是世界上每平方公里拥有最多城堡的国家。想象一下，我们漫步在古堡之间，仿佛置身于不真实的童话世界当中。除了古堡，对了，这里还有非常漂亮的沙滩和海岸。今天的旅行，我们会好好的逛一逛威尔士，先跟随潘妮到处走一走。 记得吗？你说过你不会重伤，受伤的时候啊，就对自己的伤口说话。你不必困惑，别人拒绝你啊，不懂去讨好别人，谁说是错的啊？记得吗？那年的爱刚刚发芽，难过的时候啊，带你去听海风说话。可也许欣赏你有多执着啊，岁月才舍得让你去飞，不留一丝的牵挂。离开那无聊的房子，烦恼的人世，到处去走一趟，你已经长大，复杂的时候啊，就不要去听坏人说话。你也许怀疑别人的赞美啊，别浪费时间去分真假，要相信自己的步伐。心思我大胆过，没有他的日子，就没有他的城市，到处去走一趟，也许一切就能从头再来过。 就这样，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人游荡，一个人闲逛，一个人享受早餐。 安妮戴佩妮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到处走一走》，就像歌里唱到的歌词一样，让我们一起离开那无聊的房子，烦恼的人与事，到处呢去走一走，也许就能够找到一个新的自我。所以这也是旅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抛弃掉很多的烦恼，重新找回到那个自己，仿佛就像是回到了家这样的当中去。其实说到这个家的概念啊，很多人会说是我们每天生活的那个家，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是心里的那个家。这首歌曲《回家路上》也是收录在 Penny 戴佩妮2011年发行的个人第十张全创作专辑，叫做《回家路上》。这张专辑对于他而言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回归质朴真我这样的一个意思。专辑当中的12首歌曲呢，都是潘妮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走了十年路的种种的感受和真实的故事，也是潘妮戴佩妮在美国静养的一段时间内全部创作出来的。经过了很多次的尝试，他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好不容易回到本心，回到当初最自然轻松的创作状态， 没有任何的预设，没有任何的制约。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借助旅行，让自己重新回到最初的那个起点，那个最单纯的自己的面貌。刚才说到了威尔士呢，一共会拥有600多座城堡，所以各位，前方我们到站的就是卡尔菲利城堡。卡尔菲利城堡很厉害了，如果你爱看英剧的话，你会知道有一部剧很红，叫做《梅林传奇》。如果你有看过这个剧的话，卡尔菲利城堡在这个剧当中那可是相当的厉害，经常性的出现哈。简单的说一下吧，卡尔菲利城堡呢是欧洲最大的城堡之一。卡尔菲利城堡最著名的呢是那一面已经摇摇欲坠的城墙。这个城墙呢现在已经几乎成为了威尔士甚至是整个英国古堡的标志性的形象。卡尔菲利城堡呢也是威尔士境内最大的城堡，和举世闻名的卡尔菲利奶酪一样，这座城堡呢也是卡尔菲利镇的代名词。近年来呢，卡尔菲利城堡成为了影片和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的取景地，刚才我们所说的梅林传奇就是在这里大量取景完成的。来到英国怎能不听英国歌手的歌曲，听英国歌手的歌曲怎能不听 Coldplay， 听 Coldplay 的歌曲怎能不听下面这首 Up and Up。这首歌曲呢也是打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整支歌曲的 MV， 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哇，太多的画面会戳到你。 Fixing up a car, driving it again, searching for the water, open for the rain, up and up, up and up. Down upon the canvas, working in a meal,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pick an Irish field, up and up.Up and up. See a bird form a diamond in the rough. See a bird soaring high, but the flood is in your blood. It's in your blood. Underneath the storm, an umbrella is saying, sitting with the boys, it takes away the pain. Up and up. Up and up.Up and up. How can people suffer? How can people part? How can people struggle? How can people break your heart? Break your heart. Oh, yes, I wanna grow. Yes, I wanna feel. Yes, I wanna know. Show me how to heal it up. Heal it up. Oh, you see the fire staring every sea. The angels in the marble. 简单上口的旋律和清晰明了的歌词，听 Coldplay 的歌曲呢，总会有一种生长的力量和能量。这份力量和能量，无论是对于音乐还是生活当中的我们，都可以说是非常难得和可贵的。 Driving it again when you're in pain, when you think you had enough. Don't ever give up. Don't ever give up. Don't never give up。 这首 Up and Up 当中呢，营造出来了很多生活当中我们会面临的种种的困难和种种的无奈的一面，但是发生这些事情以后，我们依然没有办法去改变，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们依然要很努力的继续的生长，继续的下去。这首歌曲当中呢，主唱 Chris Martin 想要在歌曲当中创造出一种激烈和绽放的感觉，因此呢，也是特别找来了 Oasis 绿洲乐队的吉他手诺尔加拉格一起进行了合作。 OK， 前面我们去的是卡尔菲利城堡，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城堡。这个城堡呢叫做卡纳峰城堡，也是非常厉害。先说一下地理位置哈，卡纳峰城堡呢坐落在梅内海峡形成的一个半岛上，位于北威尔士的中心，由爱德华一世修建。卡纳峰城堡呢也是欧洲最伟大的中世纪堡垒之一，它是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以及威尔士新政府的标志，也是爱德华军事战略的重点。这里呢有死亡之洞、五个大门、六个吊闸和一条壕沟，各位想象一下，非常非常的厉害，也因此呢组成了卡纳峰城堡难以攻破的防线。前面我们说到了，其实在威尔士呢一共拥有着600多座城堡，每一座城堡呢都是别具特色的，但是由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只去这两座城堡看一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威尔士其他别样的景观当中去转一转。有时间你可以来威尔士转一转城堡，如果你不想转城堡，想要去沙滩和海岸，不要着急，先放松一下，稍后我们就去沙滩海岸当中，让自己的灵魂彻底放松。 要别来说有多爱我，当此刻我都这么烦，我讨厌我，要别再说有多痛，我连我都真的 2016年田馥甄发行的专辑《日常》当中有两首歌曲里她彻底释放了自己，一首是独善其身，一首就是此刻听到的《无用》。 是领悟的，可恶了，可恶了。 在这首《无用》当中，各位可以听得出来，田馥甄在尽情的享受，让自己游曳在旋律当中。歌曲里种种的假音、气音、滑音，非常有杀伤力。无用，跟随这首无用，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威尔士最著名的威尔士海岸步道，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里的沙滩和海岸。整个步道呢，全长有1400公里，是蜿蜒覆盖整个威尔士海岸线的首条国家级步行道，也是世界上唯一沿整个海岸修建而起、不间断海岸步道的地方。 搞不好我一无路可退，无时无刻都不断相随，日日夜夜我都念念不忘，是我唯一剩下的完美。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忘我， 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 王力宏和瑞典 DJ Avicii 合作的一首《忘我》，此刻各位都忘我一下，你不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来到了威尔士海岸步道，在这里可以看到滨海村落、田园美景，这里还可以去古堡当中进行探秘，或者是和野生小动物不期而遇，整个过程就像这首歌曲一样。 搞不好我已无路可退，无时无刻都不断相随，日日夜夜我都念念不忘，是我唯一剩下的完美，留下的无数个回忆，留下的无想我，只想要忘我，一片燃烧过的森林，留下的疼儿的安静，重复的声音，我不要再听，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记我，你怎么能忘？让自己忘我。 王力宏的忘我，也不要太忘我了，抽回到现实当中吧。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

逃跑的兔子晨曦新作展正在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是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当代艺术家个案研究系列的最新成果。此次展览是对晨曦新作的系统呈现，展出作品类型包括架上绘画、手稿、雕塑、装置等。展厅内《黑兔还在跑》《格局》《二十一昨日荣耀》等油画丙烯作品，以及四米高的樟木雕塑正在显形，彰显了晨曦的艺术主张。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威尔士旅行。旅行前后，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些遗憾在所难免。有的时候自我安慰，正是因为这些遗憾，才更加珍惜每一天的种种的生活和变化吧。有一些老歌，什么时候听都很美，许美静，遗憾。 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爱飞。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 这首遗憾有很多人不同的翻唱版本，但每一次听到原版的时候都还是觉得哎，好像还是原版更加经典一些。遗憾也是收录在许美静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遗憾》当中。这张专辑除了《遗憾》，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城里的月光》。可以说这张专辑让许美静彻底的名声大噪起来。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威尔士。各位，前方我们去往的是威尔士国家植物园。威尔士的花园呢有很多很多，但如果在威尔士旅行的时间不是很充分的话，只能够前往一个花园参观，那么建议大家来到威尔士国家植物园。这里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空间大温室。怎么讲呢？这里拥有着面积有4500平方米的巨型的玻璃屋顶。想象一下4500平是多大，比23个网球场还要大。威尔士国家植物园呢坐落于卡马森郡的小山脚下的米尔德庄园当中，占地有23公顷，园内呢还有林地、山地、水域、岩石公园、湿地公园、树木园，以及一切用以研究昆虫生物学和环境保护的昆虫馆。阳光呢透过舒适的玻璃屋顶照进这个温室当中，各位可以想象的是温室当中非常奇异的花草树木，还有各种各样别致的小昆虫，此刻它们都在尽情地呼吸着，感受着阳光空气，感受着活着的美妙。那样的状态，如果你不到这个温室当中，你不去威尔士国家植物园很难想象，如果你能想象也很美。而我知道五月天， 你在看表，我笑得更高，你说最近很忙，改天聊吧。那天我在楼下想了很久，想你说的话，你说爱情很窄， 的我知道，这一切我全都知道。 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而我知道》。而我知道，各位今天可能不想上班，只想带上音乐去旅行，想一想吧啊，还是要好好工作的。前方呢，我们到站的是海伊小镇。哎，这个地方呢，它是威尔士最具有书卷气的一处地方。整个地方的居民呢，不到1500人，真的是太少了，但是却拥有着39家书店，而且其中大部分呢，都是以售卖旧书为主的。这里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市场，书店呢，遍布了整个小镇，珍奇旧书，告诉各位，随处都是。一个偶然间，可能呢，就会遇到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绝版书。当然它也会隆重其事的锁在考究的柜子当中，也当然它的价位呢也会比较高的，售价10000英镑，等待有缘人。另外呢，每年五月这里都会举行海伊文学节，使得海伊小镇呢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留下了非常举足轻重的位置。近20年当中，可以说平均每年都为小镇吸引来了上万的书迷游客。每回你买好多的书回去，让你空空如也的肚子当中被书海填满。 重复到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这年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的星光都已陨灭，的过去或许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汪峰的翻唱让这首《空空如也》再度的小红了一把。刚才我们去海伊小镇去淘了一下旧书，接下来呢继续去国家公园逛一逛。下面要去的这个国家公园呀，是一定要去的， 名字叫做布莱肯。为什么一定要去布莱肯国家公园呢？因为这里的星空和日出美到发指。什么叫做发指？就真的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它到底有多美。这里呢是全球第5个被列为国际黑暗天空保护区的地区。在这里各位可以看到它夜晚的天空银河璀璨，星云浩瀚，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碰到流星雨哦。每年夏天这里都会举办爵士音乐节，所以每年夏天这里也是全世界爵士音乐人的狂欢的地方。前方各位，我们可以看到的有范晓萱。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等着你回答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其实你不用急着敷衍我，从来不曾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不了解我，但至少会去试着做，去喜欢每个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等着你反驳我。 You don't trust me 爵士名伶范晓萱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是一首非常具有爵士代表性的作品。爱情当中的 trust 和 love 怎么说呢？如果真的很难说出来的话，不妨就用音乐来表达一下，在歌曲当中你去好好的想一想这其中的关系。这首歌曲很有意思，骨子里的摇摆的感觉总会让人直接醉倒的样子，虽然你可能并没有喝什么东西。来到了威尔士，有些人说了，怎么可以不喝一些非常好喝的美酒呢？当然，在英国随处的地方你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烈酒也好，啤酒也罢，让自己从里到外彻底的放松下来。